可以拗得到一官半職啊，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呢個毛澤東一直都係冇個官職俾佢啊嘛。咁所以成句佢成句嘢咧，呢嗱佢頭先引述毛澤東呢首詩咧，其實係回應即係呢個阿柳亞子嘅，就話啊，即係嗱你你想即係拗撈啫，喂，但係即係喂仲有大把時間啦，係咪？即係呢個風物長而放眼量，喂你成日發牢騷，喂你快喂你喂遲早斷即係長。断死啊，大佬！即系啊，即系啊，你唔好成日咩啦，系啦，咁样样，自己咁嘅意思啊。咁好啦，即系今日咧，即系呢个八五二咧，咁啊抽翻呢句嘢出嚟啦。咁然之后就话：喂，你梁振英比喻不伦啊！你如果你讲呢句嘢嘅话咧，即系要论典故啊。喂，嗰个你 suppose 你系你同你同路人嚟噶，你而家系咪同你而家六八九系咪同呢个郁文系同路人啊？啊！即系咁样样啦， 佢系抽呢一个郁文水啊，定系还是抽梁振英水先？ 咁我呢个真系， 你谂下啦呢样嘢。 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嘢有冇系 prepare 好，即系回应郁文咧？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嘅，因为 佢求其咧， 唔系，但系下意识佢讲得出呢一句说话，其实都话俾你听，喂，其实黄郁文同 你 自己都差唔多噶啦， 迟啲咩官职？ 我觉得咧，即系任何一个行政长官都好啦，即系你去呢咁嘅答问大会咧，都 prepare 咗一扎咧，咁 有 即系标准答案咧，睇下几时咧抌出嚟。 但系点睇都唔似阿梁振英系识背诗嗰啲人嚟嘅，佢识字， 所以应该系背定嘅。嗱，但系我觉得呢句诗咧， 但系咧佢又好快地咧系攞到呢个 model answer 咧，我都觉得佢系叻嘅。 但系我觉得呢句诗， 跟住佢就祝你身体健康啊嘛， 系祝你身体嘅。咪就係咁講咯，即係其實佢係，唔係其實佢係即係， 佢好似知道鬱敏準備問呢個問題，就係你幾時死咁喎？美妙嘅短傳入心喎、啊，大佬兩個 OK 啦， 係嘛？即係 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人咧更加適合呢首詩嘅，即係如果阿梁振英想即係嚇、啊、即係俾呢首詩贈一個人嘅話咧，喂，我覺得阿邊個阿劉夢紅更加應該即係。 唔系刘梦红都唔系自己人啊，边一个咧？ 咪曾经系啊，大佬。 狄志远啊， 系嘛？ 你谂下，狄志远琴日啊，先至喺呢个咩？ 又 out 捞啦，好似见佢嚟喎。 系啊，琴日咪直头新思维嗰个茶座请埋梁振英，大家密室会谈咯，出翻嚟就得张相，就两条友即系揽住梁振英石咁那样。 唔乸系啊嘛？ 呀，咁你又谂啊？咁你谂下啦。 喂，我想讲翻咧，即系呢个成个答问大会。 系， 你有冇發覺咧？即係如果你有個長版本，頭先一段三分幾鐘嘅話咧，由善仲佳、梁國雄殺到落去呢個黃毓民咧，其實梁振英係一條題目咧都係冇答過。 係，但係當中咧有一樣嘢幾 Q 嘅， 一條題目咧 係 都冇彩你嘅， 咪不嬲都係咁噶啦。 喂，大哥，你嚟得答問大會，喂，所以咧唯一咧即係肥棒咧係建立呢個功績嘅一樣嘢就係咧，佢每三個月。四个月到咧就要去一次立法会 嘛，系咁， 系嘛？呢一样嘢咧就系逼到咧老董又好，曾荫权又好，今日嘅六八九都好啦，必定要去，即系变成一个传统俾你班友仔喺度质询咁样。 但系肥胖我从来唔背稿嘅，认认真真答你。 有你傻嘅英国人， 不过讲得自然咁解啫， 讲得自然。因为除咗呢样嘢之外，英国人咧老实讲，如果你真系做过AO 嘅人咧，话俾你听咧就系。佢點樣慘化呢？就係佢估計，例如你問咗條即係口頭質詢嘅問題，因為你都會寫定噶嘛，立法會議員。 係 啊，我 prepare 幾三四十個答案。 嗯， 因為點解呢？我答完你一個標準答案之後咧，你可能會 follow 唔同嘅可能性噶嘛。 嗯， 嗰啲後面嗰啲 AO 仔啊， 嗯， 就同你 prepare 曬呢三四十條答案。 咁我覺得即係佢可能係佢已經唔當你係嘢咯，即係所以佢連準備都費事咯。 喂，唔係啊，我而係發覺呢條友咧係無恥到不得了咧，就係採咗 水。無恥噶啦！ 喂，善眾佳問佢，梁國雄問佢嗰幾條。喂，老實講，今次長毛問嗰幾條咧，除咗一方面咧佢比較搞笑之外咧，我俾選擇題，你是但揀條答啦咁樣。 啊，我覺得 講全部係致命噶噃，你全部走數致命噶喎。 嗯。 系咪一年前你讲颜色革命，阿哥系咪？而家我学阿长毛嗰啲口气嘛，阿哥，你颜色革命，你嗰啲证据咧？你 UGL 嗰单嘢，你使唔使申报？即系善用家问佢啫嘛，佢继续 follow 呢条啊。全民退保、标准工时嗰啲去晒边，大哥？ 唔系，我觉得佢阿毛哥咧，佢讲叫你答五条问题嗰度咧， 四条啫，其实系数咗系。梁振英系想玩佢呢下嘢嘅，你系问咗四条啫，佢想讲。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做得几好一样嘢，就系其实remind翻，即系呢个人走咗好捻多数。而阿陈婉娴咧，

你拉我去打靶唔通你共产党梗唔会啦。 但系 咁多年帮你护航大哥。 咁嗱咁曾玉成点样答头先个记者博咪呢佢就话唔会判断议员嘅问题呢系咪离题。最好嘅方法呢就要特首直接回应啊。俾啲市民睇清楚问题好唔好特首答好唔好即系你几时死呢样嘢呢 咪其实老实讲如果你真系根据议事规则唔好理嗰个系咪 689, 你几时死呢个问题呢是 有权裁决 是不是 appropriate 非议会语言是有权 是啦非 non parliamentary 喂你为什么要问那里有几年死的啫喂如果嗱肥胖会怎么答你啦我又抢姜我都想知道自己几时死的大佬我又不是上帝是吗、 啊、 是吗喂你梗係风趣幽默咁喂大佬你梁振英689完全一啲幽默感都冇跟住条条问题都唔答咁你嚟呢个立法会把撚啊你做 show 啊大佬你企喺度做栋笃笑都唔掂啊大哥。 喂等先。 喂嗱我睇下睇电视影出嚟嗰段啫嗰几段啫、我冇睇晒全部係咪喂係冇乜边条题目你是认真答的哥。 其实会不会亦都反映到冇一边几条题目其实佢身边嗰班 AO 认真真帮佢度。 亦都可能系。 你咪睇返个边个囉。啊呢、這个港人港地佢所做嗰啲嘢囉。屌姐其实。 港人港地而家我睇返佢 post 啊全部都猫猫狗狗嚟㗎。 係咪 係啊。 咁接到。 你落嚟睇下。 冇我就今日见到港人港地呢就帮所有尝试帮佢拆弹啦就话你班友唔好咁政治化啦。啊諗多咗啦乜乜拆啦咁样。咁啊即係啱啱到 like 呢我唔知啦咁但係即係你帮唔帮到689呢咁啊即係大家有眼睇啦。咁嗱呢个答问大会嘅花絮呢咁啊即係我諗都吓、啊、差唔多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头先啊长毛其实佢都讲嗰样嘢就係话喂而家 remind 返大家佢係走好多数。但係走数即係喂你都要因为有人支持佢先至有权走数㗎係咪喂諗下喎。而家区会选举你有几多个人系支持过佢嘅。即系你嘅班即系你唔好话区会选举唔关呢个咩政治事啊大佬。喂你头先讲嗰啲即系标准工时嗰啲嘢你唔系地区性议题全港性嘅民生问题啊。全民退保系唔系啦虽然我个人有保留大剧佢呢样嘢佢系落咗咩㗎嘛佢系承诺咗㗎嘛同埋港人港地啦。港人港地最大幅嗰搭港人港地就喺啟德啦。喂你竟然系冇加港人港地条款嘅然之后呢仲要买咗俾中资。喂即系呢啲嘢你系咪可以唔答嘅呢 咁会唔系讲新界东北囉。屌港地屌真系。我都知道你会咁回应㗎啦系咪 嗱就系讲呢啲咪 新界东北而家珠海迪喺个扎根囉话俾你听新界东北点样港人港 地。嗱唔好讲你嗰啲数啊。喂你敏屎都未敏乾淨啦即係喂你就係讲嗰啲咩呢个港珠澳大桥一句说话就话好撚複雜係咪咁样就俾你推咗去啦係咪咁你跟住嗰啲咩高铁嗰啲嘢啦係咪嗰啲超支问题你点解决啦即係呢啲嘢全部都冇交代嘅。 即係所以你话即係有啲人估计即係佢可以继续连任。 嗯。 喂老实讲你作为反对派呢 你唔会唔系啊你会唔会 即系拍手清庆啊你咪继续咯。 啊你会唔会支持我连任啊而家啲网友好紧张喎大佬。 咪客观分析还客观分析、啊、大家主观嘅期望还主观期望你分开两嘢。 咁你客观分析佢会唔会连任先 喂你系习近平我都讲得好清楚啦唔使话收到乜嘢风啦。你都唔好继续俾我喺度乱搞一通啦系咪大哥。我俾多最后一次机会你你话你炒咗邓国威你炒咗呢一个嘅曾德成。会搞掂嘅， 嗯， 肯定唔系啦， 嗯， 你个愤怒矛盾系会不断累积噶嘛、哦？ 你既然讲到邓国威同埋曾德成咧，咁啊下节讲啦，不如。